就胀。 你呀、 啊，一撞一撞啊、嗯，一撞下来的时候，像我就特别特粗，这、 嗯、 一撞脑袋，哎呀，那简直就现在我跟你说话吧，就开始有点撞。他不一定撞到哪里， 嗯、 又是撞到脑门上，百会后脑勺， 哪、 嗯、都那个、 哦， 所以就影响我睡眠。我这睡眠呢，只能睡到、 哦、 哎晚上还都挺困，到八点多钟就开始睡觉， 嗯、 一直到。11点就不能睡了。 嗯嗯嗯。 但这些年来一直，但还身上没有说感觉乏呀、难受啊、 嗯， 那个都没有。 嗯。 还体力上还都挺好，我要上个几层楼、 哦、 倒没有啥感觉。 哎。 这是一个啊。 嗯。 就是就我要因为以前摔的腰椎摔的，坐骨神经疼、 哦、 哎，就是颈椎还有点毛病。 嗯 嗯。你看看我这个情况，就是这个脑子这个转呐、 啊。我告诉你啊。 嗯。 这个叫无痰不作旋呐、 啊。 啊、哦，痰湿体质， 啊、哦，就是属于痰湿体啊。 痰湿体质就是痰呢，它不但在你的身体哪儿啊哪儿都有，但是在头上，头重如果眩晕，头重、 啊、 头沉头迷糊，然后就眩晕。有的人表现是脑鸣，有的人表现耳鸣。 啊， 哎、 我是脑鸣的厉害，对。 对，所以你但见一症便是，不必惜惧。啥意思？你有一个症状。对了，那就是，知道吗？ 啊，有时候我睡觉吧，我还跟老师打断一下，我睡觉一蹬腰醒了，有时候就后脑勺，就像这样有个鸡蛋黄似的在那咣当。 哦，你看看，你这个你就常买到那上好的陈皮用一用就可以，知道吗？ 哦哦。 哎，你看咱这个宗黄药专当中就有一个桂老叫陈皮。 哦。 哎，百年的陈皮叫桂老，知道吧？它、 哦、 就化痰的功夫非常好。痰化了，晕就没了，迷糊就消失了。 啊啊啊！ 哎，明白了吗？ 啊，明白了。我就是天天做你， 哎、 你告诉我做那供、 嗯， 我得做的。 对呀、啊，做一做。 我身上凉啊，我下腿下半截不出汗，就上半截脚着热的、 哎， 下半截从来不出汗。 中黄药专吸收快，见效快，喝上几天你就下身就见汗了。 啊，那就好了。 那汗要是黏汗，你那痰就出来了。 啊， 记住 啊。 黏汗一排，头晕头痛迷糊都会缓解。 啊啊！ 哎，这是有办法看得见的，叫疗效看得见的，明白吗？ 啊啊，那好。 啊，然后别让我着急，抓紧时间预约， 啊、 好不好、 啊？ 因为这个人太多，我也保证不了谁能拿到，好不好？ 啊，好。 哎，好了，再见了啊！ 啊啊，再见。 好嘞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电话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 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哎，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你好，您直接说好不好？ 嗯，我吧，我是今年64岁。 嗯， 2014年5月份得的病。 哦， 得了病以后，刚开始说，慢性老那支气管肺炎。 哦， 完事过了一个礼拜，打了一个礼拜的氨曲南，完再去查，再去查，又查 CT， 他又说我肺病，肺病完治了能有两年，完就是这肺病好了。 哦， 钙化了，完了这就说啥，变成肺系统、肺大泡、老慢支了。 好了，我打断你，你认为这肺病治好了吗？ 他好了，不给你吃这个肺病药了。 所以说，我们老哥俩就聊一聊这个话题。肺病治好了都钙化了，然后又得什么肺气肿了、肺大泡了，这个理论你能推理得通吗？ 那我也不明白的。那 我现在告诉你，不但没好，还加重了。 嗯， 为啥？你之前是控制、控制的都是表面症状。 嗯， 你要是把根拔出来，你不可能得肺气肿、肺大泡啊、老慢支啊。 啊，那这个我说一下，这个是排的具体、 说吧。 啊，他就写的，双肺考虑陈旧病变，结合临床病史。 哦哟。 防疫二，符合慢性支气管炎、肺气肿、肺大泡， 你看看 改变。 你看看， 请结合临床治疗。 哎呦，记住， 双肺多，多发结影。 哦， 嗯， 那就定性定位了吗？ 这是定啥病我也不知道，这个 CT 这么做的。 我告诉你，啊，文词叫肺系疾病。 肺系疾病啊，啊。 那我出来这儿老有痰呢。 那是啊，那哪个肺气肿能没痰呢？ 我这躺着也不行，这下楼这10个月都没下楼了，这个屋呆着。 你这叫啥啊？叫肺大泡肺气肿，叫开而不聚。你看人的一吸气啊，就是开。您的胸是不是大了？人一吸气，是不是肚子也鼓起来了？ 肚子不鼓，就胸显得像那桶着胸似的。 桶状胸，这是西医的词儿啊。对。然后呢，人这一呼气，你的肺泡就要收缩。一呼气，哎，肺泡一收缩，你才能呼气。肺泡呢一舒张，你才能吸气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人是半口气半截气上不来气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这就是肺泡的啊伸缩功能，叫只开不聚呀。为啥使劲爱拔气啊？这弹性降低吗？就只开不聚吗？所有慢支、肺气肿、肺大泡、肺心病的，都是后半夜遭罪。咳呀、痰呐、喘，后半夜几点？3点到5点，都知道，那叫寅时肺经上班的时候。有的那夏天开窗开门的，楼上咳嗽，楼下睡不着觉。就是这样一个症状，而且呢，坐在那是好人，一动就变坏人。 对，就是 走一步三晃啊，怕点风啊，怕点刺激，谁家炒个辣椒，那把你咳嗽够呛。 对 不对？这就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特点，咳痰喘。喘是肾亏，记住，咳是肺虚。但是治疗这肺系疾病所有的。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怎么治？你知道吗？所以一定记住中医的博大，博大在哪儿啊？标本同治。啥叫本呢？呼吸系统疾病的人，你不去健脾、润肺、益肾这三脏同治，你永远是治不到根儿的。因为治脾是什么？叫虚则补其母啊。那脾是肺的母亲呐。要开脾胃呀。脾胃不开，你吸收不了啊。你吃啥也不吸收啊。说多吃一点你就咳呀。是不是？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这样，什么病得先开门。 对。 胃门不开，你就吃黄金你也享受不了。吃冬虫夏草你更享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开脾胃是什么？这一吃饿了，为啥会饿呢？因为你吃啥都吸收了，你才知道饿。吃啥该排的排，该用的用。 我天天听你这广播，在这听。 那我就不用我多说了。针对你来说，一开脾胃，一聚精元，就问题就解决。至于多少天，那得你用了之后，你来说。明白了吧？这药用开水一泡，药劲儿大，药量足，这一喝浑身冒点凉黏黄汗，你就舒服了。你一舒服，你那咳，你那痰。您的喘它一定会缓解。所以大家都相信中医，为啥呀？针对脾肺肾啊，把根儿拔出来吧。明白了吗？ 太好了。 好了。 那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、啊。 哎呀，不麻烦呐、 啊， 应该做的。好嘞，再见，再见， 再见， 再见， 谢谢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电话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，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，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，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，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，购买1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3盒桂圆琼玉方剂10盒云南茶，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，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，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，